大家好，我是龙申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， 第103集，又立一功。 冬至来的时候两手空空，回去的时候却满载而归。冬至抱着箱子，提着炸鸡来到龙申的办公室门口，正好看见刘清波从里头出来。冤家路窄，迎面碰上，刘清波一脸失望。看见冬至之后，他先是一怔，又难看了几分。冬至本想大度先开口打招呼，结果对方脚步匆匆，已经扬长而去了。冬至敲了几下门，里面很快传来回应。 进来。 冬至一手将纸箱子抵在门框上，一手提着炸鸡，艰难地拧开门。龙申抬头看见冬至大包小包的样子，忍不住皱眉。 不好好休息，跑出去干什么？ 我去外面吃饭，您收到我的短信了吗？ 嗯，这边已经有消息了，我们会处理的。 也就是说，不用他过问了，冬至放下了心。 吃完饭我就顺便去看看钱叔，结果他非要塞炸鸡给我。还有这只猫是您之前喂过几次的，我刚好遇上了，钱叔说他瘦得厉害，估计是没有人喂，我觉得市里也许会有人想要领养，我就带回来了，如果不行的话我就自己养着。 箱子重主要是因为里面还装了猫粮和猫砂，这是冬至在回来的路上顺便买的。龙申一脸不赞同。 以后出任务一出门可能就是十天半个月，你能带他出门吗？ 冬至倒没想过这一点，再看一脸无辜的可怜小猫，不由道， 那到时候我再托钱叔帮我养几天。 你身体怎么样了？ 好多了，就是脑袋还有点晕，但躺着更晕，所以得起来走走。 手给我。 冬至茫茫然伸出手，对方修长的五指握住了他的手腕，触感微凉干燥，好一会儿他才意识到龙身是在把脉。冬至忍不住无厘头地联想起来， 如果龙驹等会儿一脸沉重诊出一个绝症，那我是要云淡风轻露出一个人淡如菊的微笑博取同情好，还是趁机倒在他怀里表白好啊？那万一他一脸惊恐地抬头说你这是喜脉啊，那又怎么办？ 冬至在那边天马行空的胡思乱想，忍不住自己乐出了声。 诊脉很好笑吗？ 没有没有。 冬至赶紧忍住笑声，头摇得像拨浪鼓。没过一会儿，不知怎么的，想笑的欲望非但没有缓解，反倒更强烈了。他肩膀颤抖，忍得很辛苦。龙身无奈地撒手， 先笑个够吧。 话音方落，冬至就倒在旁边的沙发上捂着肚子笑。 什么事情这么好笑？ 冬至一边笑一边猛烈地摇头， 坚决不能说，说出来肯定会出人命的。 龙身将他的手腕放平，另一只手搭了三指上去，把脉片刻松开。 请神是很耗费体力的事情，请来的灵体法力越大，损耗就越大。钟于一是因为天生阴灵之体，所以适合干这一行。但就算是他，请神带来的副作用也很大，所以一般情况下，我不会让他出外勤。 难怪看朝圣和何玉出任务，钟于一从来不跟着。 知道怕了。 冬至乖乖点头。 嗯，那为什么我能请来千里眼和关二爷？总不至于我的体质比老钟还适合这一行吧？ 这么说吧，请神在于请字，是阴神找你，而不是你找阴神。钟于一应该跟你们说过，焚香祷告是为了让过往阴灵听见，他愿意附灵，愿意指点你，那都要看机缘。你能两次请来千里眼和关二爷这种正神，所以你得他们的眼缘。但凡事有舍有得，请得多了对身体的损耗很大， 特管局给你们开这门课，不是让你们有事没事就玩一下，而是让你们了解更多，以后非万不得已，不能轻易尝试。 冬至第一回就请来了千里眼，第二回直接关二爷上身，虽然很出风头，但他现在也感受到了龙身说的反作用了，头晕脑胀，头重脚轻，没说两句话就开始喘气，这就是精气神出现损耗的迹象，再发展下去可能会跟老钟一样，反射弧特别长。 何造派那套吐纳功夫你一天都不能落下，去天台修炼的事情这几天就暂且搁置，用符引雷也很损耗精力。 嗯，好。 其实他之前每天的修炼都没落下，包括龙身教的用剑的几个动作他也是反复练习，虽说短期内肯定达不到刘清波那种炉火纯青的地步，但这是两人在时间上的差距，而不是勤奋上的差距。体力的改善对请神同样也是有影响的，如果身体不够好，这么两次正神请下来，冬至就不是头昏脑胀，而是直接躺医院去了。想到林轩的话，冬至犹豫片刻道， 听林轩说那几个日本人有一个被我杀了，不会造成什么恶劣影响，影响你们吧？ 你怎么跟林轩混在一起？ 冬至把他去找自己的事情说了一下，龙山倒没有批评林轩的正邪。 无妨，不必多想。有你画出镜子的背纹，我们才能得到上面的信息。 这么说我又立了一功，那有什么奖励吗？ 你想要什么奖励？ 奖金什么的我就不要了，您能不能给我匀个徒弟的名额之类的呀？ 冬至属于给三分颜色就能开染房的人，龙身觉得有点好笑。 你知道刚才刘清波进来做什么吗？ 对着冬至一脸不明所以，他道， 他们那一组在坟里碰见僵尸，各自失散，刘清波一人就解决了一只，最后还找到出路，也算立下功劳，希望能凭借功劳让我收他为弟子。 这么一比，我的表现好像也不算什么了。 你觉得我能答应吗？ 当然不能了，竞争应该放在同等条件下进行，不对等的竞争结果是不能作数的。 我也是这么想的。先去休息吧，过几天还有下一轮的培训等着你们。 踌躇满志的来，满心失落的回。冬至忽然明白刘清波刚才那一脸失望是从何而来的了。 等等。 龙神喊住他，冬至飞快地回头，一脸你快点留住我的表情。龙神从抽屉里拿出一张折成三角形用红线串起来的符文。 这是龙虎山的安神符，没什么大作用，但对你现在的状态有好处，带着吧，没事不要离身。 冬至两手都抱着箱子，没能腾出手来接，龙神就亲自给他戴上。安神符似乎瞬间发生效果，他的心情随着这个动作被安抚下来。 哎，再怎么说刘清波也没能得到男神亲手佩戴安神符的待遇吧。 他抱着箱子下楼，打算去问问看门大爷要不要养猫，门口正好站着两个人在说话，一个是巴桑，另一个是李应。李应看见冬至就露出笑容， 听说你杀了日本人。 怎么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啊？ 这怎么是坏事啊？上面都说我们这一届特别会来事，这评价挺好的，再接再厉。我都有点后悔没跟着你们去上请神的课了。 我还羡慕你们呢，你们在那边怎么样？我听龙局说真碰上僵尸了。 巴桑摇摇头， 哎呀，别提了，有的人顾着自己单枪匹马耍威风，明明说好约定时间见面的，结果却不见踪影，害得我们以为他失踪去找，结果差点就中了陷阱。 谁？刘清波？ 从巴桑和李应的表情上，他知道自己的猜测是正确的。李应叹了口气， 我本以为他名门出身，怎么样都会顾全大局，没想到他这么任性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他的表现的确不错， 一个人就灭了一只僵尸。这下上头肯定要头疼了。 头疼什么？ 巴桑听不明白，冬至解释道， 他单打独斗能力挺强的，不招可惜了，但如果进了特管局，可能又没有办法跟别人合作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集再见。